物件发生更好，我能利用遐个物件来收。一个宝贵，我拢心会贪嗔痴。有健康的物件，无舒服的物件，有惊的心，紧张。我人本是利用的人，了会利用到这个探亲器呢，我来会去调查家己。会去把这个当作是自然发生的物件，不要那款笑伊，卖当作是家己。有人注意什么物件问好，有人要下去退一步来看伊，心内面退一步。若是有人无心内面退一步来观来讲。有人就会像个走入去安尼款，我的心就调到这边啊。 伊讲修行毋是为逼家己做诶物件，逼家己卖叮当，卖想，卖感觉，安尼款毋是修行。特别可能关系了，所以我们买菜这个心可以做的东西，我们查看我人是不是有爱的东西，爱什么东西本好，爱贪到的东西，爱拿走的东西，那是我当时为爱贪着物件，可是假造物件来修来讲，那修行就变坎坷。那一部分是修行，但是我人不是为了什么东西，为了贪什么东西来修来讲，自然心都是定了。第九遍一般有加减的定，所以我人修行不是说不去贪的东西，不杀走的东西，但是我人不知道把什么东西在发生， 就是心爱的物件，买的物件不好，那是我人知，望照熟悉的看伊，这就是修行。无论是发生什么物件，本好，我能利用这发生物件，我能快做事，到家超过人修行，到家超过人知影，到家超过人修智慧。无论什么物件发生，我能看伊做事，为我人发生，为我人的修行发生。贪嗔痴烦恼本是自然发生的物件，这样扑起来，我能会加紧要去管理。要去查看，他们这里 烦恼是虾米物件来？心理做的物件，下面物件我先了解。重要的是你心安怎反对你知不知会记要注意看，有思维时是不是有用智慧？是不是用高的心来修？假使就是用贪来修，为爱物件；假使执着来修。还是有亲心为杀这样的东西， 较小气，毋知家己伫做物件，毋知物件伫发生。用智慧来修炼，我能够越来越精进。用贪嗔痴来修，我能够越来越穿。所谓茶馆，都是按照款来修。不是我人会问家己，马路应该安怎修？马路是不是用太侪力，还是太少力？那是我人有。你爱注意到，下面物件伫发生，主人我人会知，那用了太济，还是太少？那我人会知，不然做官去瞧。所以去查看。 เป็นเวลังถ้าสีไอคุณว่าลำบุยเอกีไม่ไกลเชียวปะไม่ใส่เจ้าเราจะว่าเราไปใส่เจ้าจะเลี้ยจุสีชิมทำชิมชีเอชิมชิมซิมแล้วความจะเลี้ยชิมซิมนี่ก็การจงเยาจงเยาก็อีกความว่าเราไม่สุขกายมิแก้วแล้วจะดีกว่านี้มาอย่างจุกันจู